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由南朝鲜的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南方本部基督教教会协议会人权中心争取民主社会律师会统一委员会、民家协良心球后援会等各阶层团体组成的保障北方女工人权对策会议15号发表一篇文章，表示了要求遣送北方女公民的立场。该团体指出，当局要做出决断来开创民族和解、团结与统一的新时代。南朝鲜的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南方本部基督教教会协议会人权中心争取民主社会律师会统一委员会、民家协良心球后援会等各阶层团体组成的保障北方女工人权对策会议15号发表一篇文章，表示了要求遣送北方女公民的立场。该团体指出，当局要做出决断来开创民族和解、团结与统一的新时代，其第一个起点应是彻底查明由朴槿惠国政笼络势力和情报院制造的企划脱北疑惑事件真相，立即遣返北方女公民。